有些人不在意，才如此着迷。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 前往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时间从来不回答，生命从来不喧哗，就算是有片刻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山谷，款款烟雨，款款暖风千秋之余，你朝朝暮暮， 问知道何方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弃，心如雨交战， 98.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殊途 是情怀。 的脚步，在梦想的旅途，小小声唱着那刚发芽的幸福。你天真的笑像太阳，让我温暖。当我失去方向，是你给我力量。小小的双手牵着你往前走，小小拥抱着一望无际的天空，因为你让我不可思议的坚强。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。你永无止境的坠落，需要音乐取暖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太多。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在下雨音乐走起的时候，把她送上铁塔，也 I dream about you.

酒是我心里的歌， 半球的巨大海浪好似交响，蚂蚁们举起石头，也成群结队飘过雨前河流，手牵着手，羚羊脚尖映入口，漂泊草原黎明前满天星斗绝不停留，猎豹在雨中行走，瞳孔里有一个世界，有一整个宇宙。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，是一条清澈奇怪河流。你是不知名的花草，还是一块顽固石头？向着光亮那不同寻常，便想要模样。

意外的结局。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，想拥有自己，也想拥有你，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。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，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，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。

他站在小溪上，小溪他站在小村旁，小村他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他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小桥他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。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半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。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半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是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后他说，枯藤老树半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喜欢啦啦。 危险万分。 爱超越满。